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，还有好玩的笑话。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。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？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，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。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，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。 好啦，开始听故事啦。哎呀，今天是 大年初三， 又是新的一天。 虽然不能放鞭炮，不过你玩的这个废气球也是挺好玩的嘛。 大年初三，飞气球，还可以干嘛呢？ 不押韵呢。 哦， 大年初三飞气球，你想听起来也不好听啊。大年初三串串门， 不好听， 不好听，不好听。大年初三扫扫地， 这什 么？不好听，不好听。 大年初三洗衣衫。 不过你现在穿的都是过年的新衣服了，不用洗吧？ 那是那是。再想想啊， 大年初三，晒床单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不过这么冷的天，拿出去都冻成冰棍儿了， 那 还是不要晒了。 大年初三，蓝蓝蓝的天哪！不好不好不好。 不过不放鞭炮，天倒是更蓝了。 那是那是。 大年初三，这那么 啊 大啊！大年初三 啊！ 塔尔多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们想不出一句能押韵的而且好听的大年初三可以做的事情。 大年初三吃鸡蛋。 不押韵啊， 不押韵啊。 大年初三吃萝卜干。 这个好。 不过大过年的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们吃萝卜干是不是有点太惨了？ 不惨。 大年初三去爬山。这个不错吧？ 对对对，这个有意思，而且爬上山 吃一包萝卜干。 吃一包萝卜干呢。我管吃，你买单。 好押韵呢。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乌克丽丽、林林、张杰为我们创作的，由郑立明主编。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电子工业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国年原创图画书系列逛庙会。今天是大年初三，天气特别暖和，好像真的到了春天一样，阳光洒满了整条胡同。爸爸妈妈要带着团团和圆圆去逛庙会。只要提起逛庙会呀，团团和圆圆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听说庙会里有很多神奇的东西呢。一路上，小哥哥团团脑子里想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画面。齐天大圣孙悟空脚踩着筋斗云，手拿着金箍棒从天上飞过来，花木兰骑着马替父从军，机智过人的黑猫警长和白鸽侦探，还有葫芦娃七兄弟。爸爸对他说，团团想什么呢？下车了，公交车已经到站了。爸爸拉着团团，团团牵着妹妹圆圆，圆圆拽着妈妈，四个人一起走向春节文化庙会。圆圆问 妈妈，春节为什么要逛庙会呀？ 妈妈说因为妈妈很想啊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 在过春节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到旁边的寺庙去拜神求福，好多好多的人呐，就在外面摆起了小摊儿来，所以热热闹闹的就变成了庙会了。团团很着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使劲地拽着大家往前跑。刚一迈进庙会的大门，就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呐，到处都挂着红灯笼，一个个摊位前人山人海的。卖吃的的小摊上飘着香味儿，让人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到处都是人们的笑脸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爸爸神秘地说，嘿，今天咱们逛庙会，我们可是带着任务来的。 团团和圆圆赶紧问，爸爸快说，是什么任务？ 你们呐，要用春节拿到的压岁钱，在庙会上每人买一样最受欢迎的东西，回家送给爷爷奶奶。团团和圆圆牵着妈妈的手挤进了人群里，他们觉得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很有意思。 哥哥，你看那个壶怎么那么长？还长着个长长的大胳膊。 圆圆指着一把长长的茶壶对哥哥说。爸爸看见了，告诉圆圆，哦，那是大碗茶的茶壶，要把茶水从这么长的壶嘴里倒进杯子可不容易呢。只见一个穿着传统服装的叔叔拎起了大茶壶，把长长的壶嘴儿对准茶碗，侧过身体一转身，哎，茶水呀，稳稳地倒进了杯子里面，一点儿都没洒。团团和圆圆都张大了嘴巴， 哇，好厉害呀！ 突然他们闻到了一阵香味儿， 这是什么？好香！ 爸爸看着不远处的美食摊儿，摸了摸肚子，走，咱们吃小吃去。他们来到了小吃摊儿前面，哇，这些东西团团和圆圆还没见过呢。 这都是什么呀，爸爸？ 妈妈跟他们说。都是咱们的老北京小吃，卤煮火烧、炸灌肠、炒面、炒肝、羊杂汤、糖葫芦、面茶、驴打滚儿。 团团撇了撇嘴说，驴打滚儿是什么？还有面茶，是用面粉做的茶吗？妈妈，听起来一点也不好吃。 爸爸被团团逗笑了，因为团团、圆圆和爸爸妈妈一直住在国外，今年是特意飞回北京跟爷爷奶奶一起过春节的，好多东西呀，他们还没吃过呢。爸爸说，驴打滚啊，又叫豆面卷子，可不是一只驴子在打滚，其实是蒸熟的黄米面包上了豆沙馅儿，然后啊，在黄豆面里那么一滚，你看，像不像一只小驴子在土里打滚啊？面茶，这个呀，爸爸带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还真是用面沏的茶呢。爸爸妈妈、团团、圆圆吃了好多种小吃，他们的味道都不错。妈妈和爸爸想起了小时候，团团和圆圆也吃到了很多从来没吃过的东西。一家人吃饱了，每个人还举着根糖葫芦继续逛庙会。他们东看看西看看，怎么也看不够。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震天响的锣鼓声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。有人喊了一声， 嘿，舞狮子的来啦！ 就看到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跑过去，团团和圆圆也跟着爸爸妈妈朝锣鼓的方向跑过去。 哇，这儿的人可真够多的。团团和圆圆踮着脚尖也看不见。 于是妈妈抱起了圆圆，爸爸把团团扛在了肩膀上。这下他们可看清楚了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。几个叔叔站在一旁敲锣打鼓，两只狮子，一只金色的，一只银色的，在空地上蹦来蹦去。它们长得好神气呀，眼睛又大又圆，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，下面还垂着长长的胡子呢。金狮子后脚一蹬，跳上了高台，银狮子也跟着跳了上去，金狮子又跳了下来，而且抢走了绣球。台底下的人呐，都鼓起掌来。金狮子和银狮子两个抢着绣球，表演得好棒啊！团团和圆圆使劲地鼓掌。这个时候，扑通一声，银狮子突然从高台子上掉了下来，大家都啊了一声。可是银狮子又一咕噜站了起来，原来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呢。看完了舞狮子的表演，团团突然在人群的缝里看到了孙悟空。 爸爸，孙悟空，孙悟空！ 他挤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个捏面人的老爷爷。老爷爷用各种颜色的面团捏出了各种神奇的形象，孙悟空、花木兰、黑猫警长、葫芦娃兄弟，这不都是爸爸妈妈小时候最喜欢的吗？团团高兴极了。 爷爷，能给我捏一个拿着金箍棒、踩着筋斗云的孙悟空吗？ 老爷爷爽快地说， 好嘞，没问题。 不一会儿功夫，一个神奇的孙悟空捏好了。团团举着面人孙悟空高兴地说， 哇，捏面人好棒啊，我的孙悟空是最棒的，爷爷奶奶肯定喜欢，这是最好的礼物了。 可是圆圆还没有找到自己认为最好的礼物，她有些难过了。妈妈凑到圆圆的耳朵边上说，圆圆，你看那边有这么多的小朋友，肯定有好玩的东西。圆圆赶紧跑过去， 哇，这儿的人可真够多的。 圆圆踮着脚尖使劲往里看，好不容易挤了进去。这儿又是个老爷爷，面前放着个小炉子，上面有一口小铜锅，里面熬着甜丝丝的糖稀，下面还有几个抽屉，放着工具、竹签还有木炭。老爷爷从罐子里拿出一块黏糊糊的糖，在手里揉啊揉啊揉，然后就揪出了一根细细的管子。爷爷往管子里吹气儿，吹着吹着，糖就像气球那样鼓了起来。然后爷爷用手在吹好的糖球上捏了几下，就捏出了尖尖的鼻子和圆圆的耳朵。又捏了几下，又捏出了头和身体。他最后在糖球下面一捏一搓，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尾巴。这么短的时间就把一只小老鼠给捏出来了。圆圆高兴地举着用糖吹出来的小老鼠又蹦又跳， 我要把糖做的小老鼠送给爷爷和奶奶。 这一下啊，团团和圆圆都买到了最棒的礼物，别提多得意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团团和圆圆还编了一首顺口溜， 大年初三逛庙会，吃完卤煮喝面茶，吹糖人儿捏面人儿，拉洋片儿看舞狮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小朋友们，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？ 大家好，我叫徐子嫣，我来自广东深圳。我觉得最有年味的是我们广东的迎春花市。北方小朋友过年是逛庙会，我们广东的小朋友是逛花市。好发呆，这可是我们广东特有的习俗哟。花市里摆满了金桔、水仙、桃花等等，好多好多的花，可漂亮啦。我们都会买一盆金桔带回家，因为呢，粤语中的桔和吉是同音，象征大吉大利。我们还会在树上挂上红红的利是包，也就是红包啦。北方的小朋友，你们也要不要来逛逛我们的花市？把万紫千红都带回家呢。最后祝全国的小朋友森磊快乐，百该百乐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的叔叔今天来看他了，临走的时候呢，还掏出了钱给他，对他说，这个钱呢，就留作你的零花钱，钱要放好，丢了可就是白送人了。呱呱看了以后非常激动地对叔叔说， 我懂，傻瓜才会把钱白送人呢。 叔叔听完之后想了想，啊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我看啊，这个钱我还是，就不给你了。昨天呱呱放学之后回到了家，他拿着螺丝刀就把电视给拆了。等爸爸回来的时候，呱呱还非常自豪地对爸爸说， 爸爸，我把电视机拆了又重新装好了，我不过是想看看里面的构造。 爸爸赶紧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谢天谢地，哎，你没有弄丢零件吧？呱呱很得意地回答爸爸说， 非但没丢，还多出十几件呢。 有一天，三岁的呱呱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爸爸妈妈结婚时候的影像，呱呱突然就撅着嘴儿，非常不高兴地向爸爸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： 爸爸妈妈结婚为什么不叫我吃喜酒？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